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呢，是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叫谭营乡谭西路的东侧。这个项目啊，应该是东至谭中路，南至新北路，西至谭西路，北至开元北街。这个项目呢，它的申请到6月1号就结束了，那今天呢是29号，还有两三天的时间了。 对，咱们密云的朋友又有一项那个共有产权房可以选择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的套型均为88平的两居，那总套数是1400多套，其实它的总体来说它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销售均价是15000一平。那这个项目呢，那个咱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呢，就是产权比例分配问题。那购房人产权比例份额呢占60%，北京市密云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政府产权代持机构的这个份额呢占40%，并且它支持公积金和商业贷款还有组合贷款是都支持的。所以说如果您具备这个申请资格，可以去考虑考虑。那这个项目的房源呢面向以下三类家庭销售，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第一类呢是密云区户籍无房家庭，然后呢是在密云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的户籍无房家庭，在密云区教育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且从事这种专业技术工作人员的家庭，那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都可以申请。所以说它这个主要是咱们密云区的户籍的无房家庭，然后如果是您真的是符合这个申请条件，真的可以去考虑考虑。那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咱们可以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啊。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双方及未成年的子女，那单身家庭申请购买的申请人应当年满30周岁。那申请家庭呢要符合北京市的咱们这个限购条件，那而且呢家庭成员在本市没有住房，这点很重要啊。家庭成员在本市没有住房，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房。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是单身并且是超过30周岁，可以申名下没有房可以申请。但是呢如果是您以后找到了您的爱人，那您爱人可能手里有一套房，那您就要把您手里的这套共有产权房要让出来了。 对，一个家庭呢只能有一套房啊。 对，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提醒一下啊，一般的共有产权房呢，它有一个申请啊，然后最后再审查呀、核实啊等等的哈，这么一个过程。 对， 现在呢，这是密云的共有产权房呢，就是首创月星汇家园这个项目呢，已经开始，刚刚是等于是申请。 对 啊，是申请。如果你有意愿的话，赶快来查一查啊，看看自己有没有申请的资格，想不想去买，来查一下。因为他这个申请呢是到6月1号的下午5点钟就结束了。 是的、是的。 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项目呢，说句真心话，在密云啊，它也属于北京的城八区了。 对 啊，而且呢它15000这样的价钱相对来讲还是挺便宜的。 其实它密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二手房价呀已经达到了2万到2万4之间。 对， 所以说这共有产权房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刚才您说它的这个户型呢，基本上就90平米以下。 对， 如果按这么算计的话呢，也就100万左右。 是的 啊， 还是挺实惠的。 所以这个总款呢也并不高。 那有的朋友其实他就有一些困扰啊，他可能我具备这个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但是呢，我到底适不适合共有产权房呢？其实给大家几点建议啊，咱们以这个密云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为例，那。大家都知道密云在这个城八区之外嘛，所以说第一呢，如果是它只适合在密云本地工作居住的人群，那第二呢，如果您未来有换房的这样的需求，其实还是建议您啊，去选购这个当地的二手房。因为这共有产权房大家都知道，它是第一，它是比例是自己占有一部分嘛，然后如果说您近几年就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换房，那建议您还是把这个集中的这个精力与财力放到这个二手商品房上。还有就是如果您在密云 您在有这个密云的申请资格，但是呢您在城内上班，其实还是不建议您申请这个房子的。 太远了。 是的，实在是太远了。嗯。 所以刚才您提到，如果说以后还有想买商品房这样的想法的话， 嗯， 其实就先别买它了。 对， 因为你买完它以后呢，好像是这个五年以后吧， 嗯， 啊，才能够啊这个有其他想法啊。另外呢，国有产权房终究它这个产权呢并不是完全归你所有啊。 是的。 可能像这个房子呢60%是自己的，嗯，啊40%是国家的。但是你又那么想啊，这个40%虽然是国家的产权，但是国家还为你出了一些钱呢。 对呀， 啊，补了一些钱呢。 所以说如果啊，嗯，您有这个申请资格，但是呢您就想长久的居住下去，那我未来没有换房的需求。 对。 我可能还有就是我可能现在住的面积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我正好买这个房子又不贵，它又是88平的两居，我住着很舒服，那就完全可以买啊。 是是，嗯，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的需求。 对，权衡一下自己的需求。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等80%二手房价格跌回了一年前。说今年3月份下旬以来啊，影响房价走势的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呈现收紧的这种趋势。比如说这个房贷利率不断的上扬，那么限购城市呢继续扩围等等。然而呢4月份各地的住宅销售价格实际情况来看啊，环比呈现微涨微跌持平并行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这个受到限价政策的这样影响啊，从那个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个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房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房啊，一直处于一个下跌的通道。 对。 那虽然今年3月份呢，这个数据有所回升，但是4月份呢，再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滞涨的一个状态。 嗯。 那总体来说呢，市场对于一线城市房价这个中长期的预测啊，并没有改变。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保持了稳定状态，并且呢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价已经跌回了一年前。 嗯， 那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又是怎样的呢？由于受到这个限价政策的影响比较小，那其数据呢更能反映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一组数据啊，4月份二手房的价格变动来看呢，70大城市中啊有8个城市出现了同比下跌的现象。 嗯， 这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8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跌回了一年前的水平。 嗯， 这8个城市是哪啊？ 嗯， 北京、厦门、郑州、上海、天津、石家庄、南京跟济南。 嗯， 其中也不乏咱们一线城市北京跟上海。 对。 嗯， 其实刚才小陈说的这个情况啊， 嗯， 是大概的一个评估结果。 对。 但是虽然一线城市的新房二手房它的这个价格哈， 嗯， 基本上是停滞了涨幅。 嗯， 但是4月份的实际成交量呢已经是止跌而且有回升这样的一个趋势。 嗯，对。 是吧？4月份一直到5月的前边啊， 嗯， 这个5月的上旬和中旬实际上的是有止跌回升这样的趋势。 对。 嗯， 这个市场政策调整到一定的这一个一定的平衡点呢，啊，它就开始上下一个浮动。 嗯， 其实止跌也是这个整个过程之中一个很正常的这样一个现象。 嗯，那你觉得就是造成二手房它的销量反弹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吗？ 主要是这样的呀，就是说刚才我说了，以跌到的一定份上它就会出现一个回稳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购买二手房的改善家庭啊，之前现在已经其实是丧失了一个购房杠杆，也就是说现在买的都是有真正需求的 啊，就刚需或者刚改的。 是的。 嗯， 刚改也是，那我就真正有换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嗯， 刚需是我可能明年就要结婚，我今年必须得买了。 嗯嗯， 所以说就把之前那些炒作的人给排除在外了。 嗯，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止跌回稳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完全是必须需求者，就刚需人群。 对。对 啊，来卖房子。 嗯 嗯，所以目前看来呢，这个大城市它的一手房也好二手房也好，成交量啊比4月份来讲呢确实是交易啊要火爆一些了。 嗯 啊。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房贷呢飙涨行情，按揭贷款这个量跌价升，房企发债成本也是攀升。那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北京的房地产按揭的这个市场啊经历了利率从基准利率啊8折上升到8.5折，然后9折、9.5折，基准啊无折扣啊，再到上浮到5%，甚至呢如今已经普遍上浮了10%啊这样的一个 飙涨的行情。 嗯， 那么多位房地产分析师也表示说，近期呢房贷利率不断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银行资本成本呢它提升了。那么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呢一月到四月份平均利率呢整体出现了上行趋势。 那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房贷利率的问题啊。那目前呢北京地区啊五大国有银行，那中信、招商等股份银行均执行了首套房在基准利率上浮 10%， 二套房呢基准利率上浮 20%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今年的四月呢，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56%， 基准利率是 4.9% 啊，所以说上升的还是浮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所以说现在这个银行的信贷政策对购房人来说不是那么友好，尤其是这个利率，那这样算起来就比基准利率要多还不少钱。所以说利率的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对于投机者啊炒房者这样的一个门槛的一个阻挡。那现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想买的他可能那就顶着这个利率要买嘛，那可能投机的人呢那各种条件都不允许或者说不友好的情况下，他就把它拒之门外。 实际上对于刚需人群呢，这个利率上升啊或者怎么样，对他们影响也并不是太大。首套的人群像他这个利率对他们有影响吗？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大家都知道刚需其实他有这种刚性的购房需求，那最体现的就是他的这个每个月还款的这个钱方面，那上涨了就势必他每个月还的要多。但是呢我要真正想买房的人，那肯定就是扛着这个压力也要往上上，也要买。 那看来这些是属于误伤的。 对，就是，那刚才您也说了，那现在利率不断上调原因就是银行的资金成本的这样一个抬升，那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真是没办法哈。本来说是对于刚需人群、杠杆人群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从这个宏观调控来看，一些政策出台，主要是打压那些投资和投机的人啊。 刚需和杠杆算是误伤吧。 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利率啊，这个贷款的利率一上升以后呢，对于一些刚需人群，实际上他的买房的成本呢也会增加了。 是的， 最起码就是每月他交的这个贷款， 对， 比这个利率不上升的要多很多。 是， 没办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城市抢人大战，户口空挂成了一个焦点，所以专家说了，加快户籍的改革。近期啊，随着天津等地加入了抢人大战，那各地的招才引智举措再次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城市降低落户门槛之后呢，人未到，他的户口呢先落的这样的户口空挂现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从去年开始呢，就全国20多个城市纷纷给出了这个吸引人才的这个红利啊红包。那其中这个落户政策其实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政策之一啊。那抢人大战最近比较火的是这个天津，它是5月16号发布了一个海河英才计划。那其中呢，全日制高校本科毕业生不超过40周岁就可以在天津落户。所以说它这个红利还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那政策一出呢，天津落户的申请相对来说非常的火爆啊。据当地的这个媒体报道，那17号当天呢，天津人才人社局透露，自天津发布这个海河英才计划行动以来，不到一天就有30万人办理这个落户申请。这个数字是相当大。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没有夸张。因为那天的打开这个网页根本打不开。 是 啊，说整个呢都是爆满啊。 所以说这个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天津市这个人社局也强调了一个事儿，要合理界定引进的是否是天津真正所需的人员，确保这个户口空挂暗度陈仓这种现象。什么叫户口空挂？我落户进来了，但是我工作呢我可能在河北，我可能去北京工作了，那就是说人口红利这个引进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初衷就变了呀。 对，所以 那有人可能就为了户口而来，而不是说我全身全意的投入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带来稳定的发展，或者为这个城市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外还有呢，比如说你把这个户口弄到这个天津了，但是呢你还应该说是 怎么说呢，消费这个城市的一些资源。 对呀、 啊户口如果你上以后呢，有一些城市的资源和服务呢你还可以享受到，但是你并没有为这个城市呢来付出一些什么，所以这个就为人家当时让你上户口的初衷呢是相悖的。 对它、其实这个户口空挂现象的背后啊，映射的是一个咱们民众也好，或者说这些拥有高知的人群对于户籍制度的一种焦虑。 嗯， 也就是说他可能因为这个红利而来，但是呢别的因素可能并没有让他全心全意的想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 嗯， 所以说专家就解读了嘛，那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需要进一步的完善。那大城市中的这种非户籍人口比较多，而很多城市呢又以户籍为指标来配置这种社会资源。 对， 其实这些政策都需要相对的细化，而不是说一刀切，或者是说一蹴而就这种现象。 其实以后如果回归到户口的本源来讲，户口本身就是呢一个登记功能啊， 对， 就是人口的一个登记功能就可以了啊，别给户口呢赋予那么多的责任和功能， 也不要给户口赋予很多的资源配置、 福利什么的哈、 是的 啊，可能大家就不会对这个那么的热衷了。 说白了，其实是对于这些外籍的这种人群的一种，他其实内心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因为你赋予户口的这种内容太多了。 对， 比如说你没有户口呢，孩子就不能够在某一地方考大学。 对呀、 某一地方上学、分房、买车都会受影响。所以人很看重户口嘛、这是可想而知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呢推出了租赁型的职工集体宿舍，每间呢不得超过八人。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规土委联合制定了一个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啊。开始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多渠道呢解决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的人员们他的住宿问题，促进的职住平衡。 这个落实租购并举，大力发展这个住房租赁，那从去年开始呢，其实大家已经深切的感受到这个在政府这方面的发力啊。那不过呢，在咱们这种像北京这种大城市里，其实它是需要各类的人，这类人呢可能就包括给大家平时给咱们送外卖的小哥，然后快递的家政人员，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行其实贡献了很多的力量。但是其实很长时间，或者是说咱们之前都忽略了他们要住在哪里，他们是不是要有这种植住的需求。那这些年呢就伴随着北京这些拆建嘛，那城乡结合部的综合整治啊，群租房的整治啊，以及这种地下空间的清理，对于咱们城市面貌这个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其实都得到了一些改善。那同时呢有带来一些问题，就比如一些隐患，然后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些都是影响这个城市正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切实的问题。那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类人群他们的住房需求。之前他们可能就居住一些不安定的这些群租房啊，那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呀。 其实你说特别对，一个城市啊它既需要高端的人才， 对 啊，同时呢一般的人员啊，一些服务性的人员也是需要的。 是的， 比如说你没有快递人员，你没有清洁工啊，你没有一般的餐饮员、服务人员，那你这个城市它运作起来也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是的 啊，所以高端人员啊我们要考虑他们的衣食住行。那么一般的服务性人员我们依然要考虑他们的衣食住行。 所以说这一类租赁性的职工集体宿舍，它能够贴近的解决这咱们这个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体系。那解决这些人群他们的居住安全，然后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更好的为咱们大家一起为咱们的北京为这个城市贡献他自己的力量。那所谓的这种租赁性职工集体宿舍呢，其实是专门给用工单位啊，用工单位的职工本人住宿，并进行一个集中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房屋。也就是说那集体宿舍呢是先整合租给这些城市运行服务保障的行业单位，先租给单位，然后呢单位再进行一个分配。所以说咱们个人啊是无法直接租到的。 对， 这个呢也就杜绝了一些 有的人在二手转租转卖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先租给单位，然后呢单位再进行一个统一的分配。 所以呢规章制度出来就好哈。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走样啊。 对， 我们各个部门呢要起到一个更好的监督作用啊。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前些时候有一些这个大家群租的时候最后造成一些安全的问题，什么着火啊等等，那段时间呢做了一些清理，但是我觉得清理并不是目的哈。 是 我们目的是最后呢让他们更加有序的来进行生活。比如说他们去住哪儿啊，像刚才你说什么快递小哥呀什么这些，你给他们那种生活的这种水平可能只够住那种大群租的，你让他自己租一套房子不可能的。 对呀， 所以让他们怎么去能够安定下来生活，有自己的居所。所以这回呢出来的这个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的试行本，应该说对他们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改善作用的。 对，肯定是让他们更加安心，那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大家都去贡献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力量， 让他们安心，让社会呢也更加的安定。 对， 这个是一个目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安居快讯呢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下面和这个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星期关于房地产方面集结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跟大家来交流。当然了，如果牵扯到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关于房子方面想问一些什么，您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可以呢上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再看一看我们楼市好声音给您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吧。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杰老师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回答大家问题的时间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呢已经集结了一个星期了啊，今天我们统一来回答一下。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回答，想交流一下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了啊。好，咱们首先呢先看一位叫做志乐的朋友，他说呢北京已经有一套房产还没有还清啊，想再买一套房子付全款，再买一套这个房贷，他怎么来算？ 这位朋友可能是他这样的，就是北京他有一套房啊没有还清，他再买一套呢，如果是 付全款， 如果是付全款或者是贷款的话是怎么算？可能他是这样想的， 对，可能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啊，再买一套房子呢，如果是贷款的话，肯定是按二套啊。这里边公积金、商贷都算二套。所以说呢，如果您再买普通住宅的话，贷款只能贷40%。那如果是我是改善性的这种需求，买非普通住宅，贷款只能贷20%了。也就是说，假设这个房子是1000万的话，您只能贷200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 所以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 是的， 因为您北京已经有一套房子还没有还清了，那么也就是说已经贷款在身的啊。如果您想买第二套的话，如果它要是全款的话，应该。 肯定没问题 可以买 、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买第二套的时候采取贷款的方式， 对， 那就不行了。 那就取决于你首付了，首付就挺高的了。所以说你， 但是他第一套的他还没还清呢，他第二套再买还能够再贷吗？ 还可以贷 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您自己看一下，但是您首付呢会非常高。 是的。 而且 经济压力也挺大的。 也会非常大啊。所以这点呢您特别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嘟嘟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嘟嘟说了，说父母名下有两套房子，我们家庭名下呢有一套房子，现在父母呢想赠予一套给我们，那我们是只交一个3%的契税就可以了吗？这个呢是挺有典型意义的。 是吧，问的人还挺多的这种问题。 是 这样的呀，这个房屋赠与，这个受赠人啊，前提在北京要有购房资质。也就是说如果啊您在北京 并没有买房的购房资质，是不能赠与您的。 嗯， 这是一个前提。还有一个就是直系亲属间赠与啊，只需要缴纳一个3%的契税和0.1%的印花税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赠与人和受赠人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可以体现直系亲属关系，就不需要公证。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那还需要做一个前提的公证的。所以回到您这个问题啊，您说父母名下有两套房子，那您家呢有一套房子，您的父母想赠予一套给你们，首先是不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如果不是在一个户口本上，需要公证。如果是在呢，那就直接缴一个3%的契税和0.1%的印花税就可以了。 嗯嗯。但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说，赠与的话呢，他本身要有资格来要这个房子，是吗？ 对。这位朋友他也说了，他说他们家庭名下有一套房子，那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他有购房资格了呢？ 嗯， 因为是以家庭为单位啊， 可以有两套。 对，可以有两套。 嗯嗯，所以就是说赠与是可以的。 嗯，还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这位嘟嘟是北京籍，那如果是非京籍呢，那只能有一套， 就第二套就不行。 嗯，对对。 嗯，当然如果是外地的这个房产应该没事儿啊。 嗯， 外地的房产啊，他现在说的是北京。 对 啊，这个是北京。 是的。 但如果外地的房产呢，现在还不纳入，比如什么一套两套啊，三套什么，这些还不在啊。嗯，好的。当然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 嗯， 您问我们答，好吧。那接下来呢，咱们是有一位叫做祖刚的朋友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外地人买二手房的资格，尤其是社保这块儿啊，您能跟我说说吗？ 这位朋友首先他肯定是不了解咱们北京的购房资格啊，所以才问出外地人买二手房的资格。其实在北京啊，买新房和二手房都是一回事儿，不是说买新房一个资格，买二手房一个资格，这是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说非京籍在北京需要什么购房限制呢？第一就是近期啊要有连续60个月含以上的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 这是5年。 嗯 嗯， 对，且同时呢持有本市的有效居住证明，也就是说那个居住证，可申请购买一套住房。那二者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那说明一下，如果是因为工作调转产生的这种断缴的情况，不得超过3个月。如果啊超过3个月是不可以的，如果是没超过3个月呢，那可以补缴。嗯，这个是社保的方面。那个税的方面，个税方面是这样的啊，近期连续60个月也含六十个月啊以上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样最长断缴不得超过3个月，且同时持有本市的有效居住证明，可申请购买一套住房，也是二者必须同时满足。这个社保跟个税缴纳这块不用多余解释啊。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明，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居住证，也就是之前的暂住证。持一些证明去派出所办理就可以。主要还是这个社保跟个税这块，千万千万不要断缴。如果是断缴超过了3个月，很麻烦。基本上是可以认可，不能补缴了。嗯， 那刚才您提到，就是如果非经纪人员啊，他想在北京买房子的话，首先他要符合资格。 对， 那这个资格呢，一个是社会保险，就是社保，一个是个人所得税，那就是说这两个你必须都得符合条件， 不是选一个，因为 选一啊， 因为有的人他是在公司体制内的， 对， 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做小买卖的，只要您缴这个税，社保或者个税。超过这个60个月或者含60个月就可以了。 所以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有一个就行了。 对 啊，不见得这个有一个就可以啊。实际上60个月就是5年。 对 啊，就是5年。 对，这块儿那个强调一下啊，就是有的一些咱们朋友啊，可能他有一个涉及一个工作跳槽，或者是说我可能由于各种原因，然后现在没有工作了。如果没有工作，您可以找一个安全、稳定、合法的这样一个中介机构帮您上着这个个保或者个税。 就是别断缴。 对，社保或者个税，千万不要断缴，断缴的结果非常可怕。 那关于他贷款的事儿哈，无论是商业贷款还是说公积金贷款，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商 商业这块，家庭名下在京啊无住房，全国呢无住房的贷款记录可以算作首套。那购买这个普通住宅呢，首付比例是 35%， 购买非普通住宅呢，首付比例就是 40%。 那有贷款记录呢，就算作二套了。购买这个普通住宅至少首付要达到一个 60%。 那非普宅呢要达到了 80%。 您想80%就约等于全款了。所以说公积金贷款这块啊，无房按照首套计算，首付呢至少20%，最高贷120万。公积金贷款虽然好，但是呢它是可贷的这个钱数也是 有 一定的限量的，只能贷120万。所以说现在好多人选择组合贷，但组合贷呢也有它的要求，就是商业贷款跟公积金贷款的条件必须都得符合才能做这个组合贷。 当然现在贷款呢，一个是商业贷款，一个是公积金贷款，还有一个就是混合贷，就是里边呢既有公积金贷款同时又有商业贷款，这么一个组合。 是的。 所以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另外呢，关于这个非京籍在北京买房这个事儿哈，现在咱们是又认房又认贷。那假如说你虽然没在北京买过房，如果你在外地买过房，你贷过款，那也受影响。 是的。 也受影响。那如果我是北京人，我在外边或者在外地买房，是贷款的，受影响吗？ 也受啊，这个不是不受京籍跟非京籍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假如我是一个北京籍京籍，在北京呢我没有房，但我在外地呢曾经买过房，而且在外地买房的时候也贷款了，那我这 也算二套， 也算二套。 是的。现在唯一首套的怎么算呀？在北京无房无贷款记录，外地无住房贷款记录算首套，其余的全算二套。 但是现在在外地买房，或者说你在北京买的是那个原来的商业用房，都不计入你的房子的数量啊。 这个其实啊，您要去真正想买房之前呀，去做一个自己的这个房产评估。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您在外地买的房，它可能写进您的这个里边了，有的可能就没写进您这里边。 是吗？ 对。 还不同对待呢。 因为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国家这个购房记录啊，它其实是有一个从线下到线上的这样一个联网的过程。那联网过程之中呢，有的人就算上了，有的人可能就没算上，它有一个时间节点。 所以现在咱们北京有些人呢，可能在北京真的是没有住房，但是在外地买房了。所以呢到底怎么算啊， 对 这个事情的话呢，那大家还得去问一下啊。 是 啊，到时候 这个全国联网它是一个挺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呢你到时候真正在北京想买房的时候，你外地那个房子给你算不算进去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很复杂的事儿。 还有就是咱们尤其是现在慎在外地，在外地买房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如果您在北京根本就没有房，真的珍惜自己的首套的贷款资格。 对 不要轻易的去，比如我有的朋友就是刚毕业，他可能手里有一点钱或者家里给他一点钱，他就想要不我要不要拿这点钱去先买套房，先在外地买套房，然后可能未来，然后我工作挣的这些钱可能还没有那套房的升值的这些钱要多。其实这样的想法呀，您一定要慎重，因为是第一是占用您这个首套的贷款资格，第二是现在京周边的楼市都很不是那么明朗。所以说根本之前那种大涨的形势已经过去了，大家不要有这种投机的想法。 好的，这个提醒挺重要的哈。好，咱们接下来再来看说网友啊，这是一位叫做欧尼的朋友，他说我买了套二手房，已经交了定金30000啊，另外中介费呢也交了22000了，已经申请贷款，那么现在银行通知个人的征信有问题，不能够贷款。哎呦，这人挺惋惜的。实际上他这个不能贷款呢，就是说在他未知的情况下呢，没有还欠款300多元。就使得他的征信呢有问题了啊，他个人的信用有问题了。那请问如果贷不了款，不能够购房，算我违约吗？那中介费和定金还能退吗？我怎么挽回损失啊？ 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真的是挺严峻的一个问题。您看一下您的这个合同里面是怎么写的，因为不管是您欠银行之前没有欠300多元还是3块钱， 如果逾期了，产生逾期这个结果了，那都算逾期。银行是真的是有这个权利不给您贷的。嗯、 它是机械化的， 对 啊，没有什么人的感情问题。嗯、您到这儿夸就给你 对呀， 划在黑名单里了，啊嗯、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啊、嗯嗯。 所以说您一定要看一下您这个购房合同里是怎么写的，尤其是就是关于贷款那块啊。如果银行没有批贷这种情况下啊，会采取一个什么解决方式？一般的啊，咱们大的中介公司，如果交易没有成功，他是会退您这个服务费的。但是如果是一些不正规的小的中介公司，他合同里可能没有贷款的这一项，或者说故意就没写这一项，那您这个中介费真的是可能说不定真得算您违约，或者说您这笔钱可能就会赔进去。 所以在这儿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交定金的时候，您是预定的定还是一定的定，这个定金一定要弄清楚。 是， 如果是一定的定那个定金，退不退的话，真的是很麻烦啊。 对。 另外关于中介也是一样，我们在跟他有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签一个合约。 嗯。 这合约一定要写清楚。往往有的时候中介呢，他会这个大包大揽，觉得哎呀不可能什么的，就签完了以后肯定行。但是真的有人就贷不下来，那如果贷不下来的话，这个交易就不能完成，那到底责任在谁？这个一定要跟这个中介公司啊什么的要签好，否则的话确实是矛盾的一个原因。 无论您啊买新房还是二手房，您在买房之前，他其实个人对自己能不能贷下来，其实都是有一点模糊的，尤其 是 没买过房的人， 是的，不是太懂。 您一定要先做一个个人的这个评估，真正自己算首套还是二套，然后自己的征信是怎么样的，能不能贷下款来，自己心里都有数，以免这种后顾之忧。 但是有的时候人真的是没有数，你像他这人就说，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曾经有300多块钱没有交， 还有一个就是啊， 被列为黑名单了。 就是、可能之前也有这个网友反映啊，他可能就是路边啊、商场、学校里有办这种信用卡的，还赠礼品，他可能就办了。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那么强烈的时候办了这样一张信用卡，可能后来又糊里糊涂的开卡了，又消费了，但是忘了还了，这就会造成您这个征信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平常对自己的征信一定要珍惜再珍惜，信用卡及时还，能不办信用卡最好别办。 其实说句真心话，像这样的人也是太大大咧咧。像那个你信用卡比如刷爆了或者怎么样，其实他每月会有提醒的，难道你这些短信就不看吗？或者说你刷爆了，你透支了，难道你就什么都不在意吗？所以有些尤其是年轻孩子真是这样的，他不在意。 还有咱们在校的这些大学生，他可能之前办理过这种上学的这种助学贷款，助学贷款如果您没有按时的还，造成一个逾期的情况，同样是会记录在您的征信记录里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以后呢，像贷款呐、很多事情啊，都要用你的征信记录的啊。 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征信记录。 是的，好，那咱们再来看，李小杰朋友哈，他说家庭呢有两笔贷款，一笔是北京的，一笔是外地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无论是否还清都不能够在北京再次贷款了呢？ 是这样的呀，只要还清了一套啊，就可以在北京再贷款购房。但是呢，在贷款的时候是按二套的政策去贷款的。二套政策再重申一下，普宅可以贷40%，非普宅可以贷20%。那公积金呢，可以贷80%，最多贷80万。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贷款呢最多是贷两次是吗？ 对 啊，就是你现在贷款在身上的你可以扛两起，过了两起的话就不能够再 对银行就给您拒贷了。 另外呢，老张说哈，说很多人都说房贷呢越多越好，首付呢越少越好，因为钱呢是越来越贬值，是这样吗？您觉得什么情况下应该多付首付，什么情况下应该少付首付？ 其实有这样想法的人挺多的。很多人都觉得我让银行给我负担的这些压力越多越好。然后其实是这样的啊，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来选择这个贷款的比例，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照着最大比例去贷款。那现在大家刚才咱们也讨论了呀，现在这个信贷政策比较紧张，还的钱每月还的钱也比较多。但是呢一线城市啊，之前有人就困扰，是不是像咱们北京也会有一个房价的这样一个大跌的情况？其实一线城市长期来说很稳定，它不像京周边似的，因为咱们京周边经历了2到3年的膨胀，所以说 最近一年之中，京周边的个别的区域有一个腰斩的现象，但是呢，北京的房楼市啊，相对来说比较 稳 定， 比较平稳。 所以说呢，在自己的承受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去选择这个贷款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提醒啊，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人，真的说句真心话，如果要是身上背着贷款的话呢，它是有负担的啊，不像一些年轻人，就是用以后将来的钱来消费现在的生活哈，他们真的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大，而且每月呢交的贷款的数量呢真的是不低，一说的话呢让我们都吓一跳，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这种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大，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特别还是要提醒啊，这个贷款还是需要谨慎的，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利率啊，就经常会调，你看现在就调了多少档了，是吧？ 是， 如果它利率一高的话呢，你每月还的那个钱数呢就水涨船高了， 对呀、 这样的话呢一定要在你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如果真是说你掌控不了了，到那个时候真的出现麻烦了，那别人真的谁也救不了你， 是 啊，所以千万不要过多的去贷款，我个人是认为啊，说到这个钱贬不贬值，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是太懂，但是我个人觉得国家呢是在控制这种金融风险的，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保持安全的现金流就非常重要了啊， 把自己家庭的这样一个现金流做到一个健康 保证好 安全的情况， 所以其他的事情你不要过多的去考虑， 是所以说我怀疑这位朋友有一个炒房的这样的一个小的 有一个心理在里边， 对， 贷款的话呢首先还是要考虑你的承受能力， 对 啊。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再回答两位吧。有一位叫做恋夏的朋友说，公司买房可以落户吗？影响小孩上学吗？ 这是肯定不行的。公司买房不可以落户，然后落不了户，小孩自然也不能上学。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有买这个商业类、商办类的这种购房人啊，网友，商办类同样也是不能落户，孩子也是不能上学的。所以说这块一定要记好。 当然这种商住类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概念了啊。但是历史会遗留下来一些这样的房子啊，原来可能买过。大家注意，那样的房子实际上是不能够落个人户口的啊。 之前啊，就是说，北京有一小部分这种商办类，它也能落户， 也能落户，但 是呢，很少很少，非常少，这已经是历史遗留问题了。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因为现在像完全是商用房，就是公司购买， 对对 啊，所以是不能够落户的啊。另外呢，小吴朋友说，北京购房资格啊，他有北京购房资格，首付80万，明年8月呢才年满30岁，有资格抽共有产权房吧？是该现在出手买延庆、密云等价格洼地的新房子，还是买个城里房龄大的、这个楼层不太好的小开间儿，还是等政策房，还是环京的房等等的，反正他也都想到了哈。像他这个情况，你觉得适合买什么样的房子？ 这个小欧这个网友他有一定的困扰啊。首先他还没满30，他明年才满，才能买这个共有产权房。还有一个呢，他首付不高，只有80万。那我是买延庆密云呢，还是说要买城里一个可能是老破小呢？其实这位朋友他有一定的优势，虽然他各种方面对于买房来说都是相当来说有一点难，但是呢他有这个处女贷的这样的资格， 所以第一次贷款 一定要选择商品房，一定要选择商品房。那首付80万也不是不能买啊，能买一个差不多这个250-260万的房子呀。那这个价位啊，首先来说别千万 你不建议他买这个政策房吗？ 政策房是这样的呀，因为这位朋友他还没有满30， 明年 他其实对未来的期许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如果买政策房的话，就意味着可能你未来你要如果想换房，或者是说结婚了生小孩，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改善的问题。那如果买了共有产权，大家都知道共有产权可能只有一部分产权在自己手里，那未来这套房子给你的这种